星星网吧里，叶修正抱着几瓶可乐给客人送过去。一夜无话，早上七点，客人们开始纷纷下机离开的时候，叶修的军模校总算是升上了21级。离开新手区后，升级就变得没有新手村那么快了。一来所需经验有大幅度的提升变化，二来下副本次数开始受到限制。虽然20这个等级看起来可以去无限刷新手村的骷髅墓地，但真要去这么做，就会发现骷髅墓地现在已经是被当作差5级的副本一样被削弱了经验。20级以后，除了副本，玩家需要靠更多的任务还有打野怪的方式来升级了。第10区等级榜的前列，叶修看到了蓝河、叶未央这些人的名字，都是24级，显然都是靠24小时在线才能在开区不满2天就到达这样的成绩。他们这种工会出力培养出来的角色，明显和普通玩家之间有一个断层。24级这个第一梯队后面，22、23这两个等级阶段几乎处于真空，只是比例很少的一部分人，而20、21级就已经是刚开区就抢入游戏勤劳奋斗过的，像君莫笑、田七都是如此。他们这种游戏时间已经算是挺疯狂的了。更多的玩家这时候还连新手村都没离开过呢。 叶哥早啊！ 这时网吧上早班的网管小弟、收银小妹等人都准时来上班了，和叶修打着招呼。 哦，早。 叶修退出游戏，让出了吧台的电脑。 大家忙着，我下班了啊。 好。 和众人招呼了声，叶修伸着懒腰回了2楼套间。打开时就听到客厅里传来电视的声音。 老板起这么早？ 叶修说着进了屋，结果看到电视是开着，陈果却是躺在沙发上直接睡着了，身上什么也没盖，冻得缩成了一个虾米团。 老板，回屋睡吧。 叶修过去拍打了两下，陈果拧过身去，对于睡梦被打扰脸现厌恶的表情。叶修无奈，看陈果的房间门也没关，进去帮陈果找点盖的东西，下意识地打量了陈果的房间几眼，发现这屋里地板、墙、吊顶都挺新，但屋里摆设的家具、床之类看起来却都挺陈旧。叶修没去多想，从陈果乱糟糟的床上拎了被子出来，盖到了陈果身上，关掉电视，转到他那可怜的储物间休息去了。陈果自己都记不清在这张沙发上看电视看到睡着有过多少次，经常是被冻醒后默默地爬回床上去，今次醒来却发现自己暖暖地蜷在被窝里，被子的味道很熟悉，是自己的没错。还没醒透的陈果满以为自己是睡在床上来着，舒服卷着被子翻了一个身，光一下就从沙发上掉了下来。掉地的陈果悠子抱着被子半晌才回过神来，这才知道自己还是在沙发上。沙发不高，摔不出什么事儿，只是又好气又好笑。陈果抱着被子爬起身，看到小储物间的门关着，知道这一切都是那个新来的叶修做的。被子放回卧室，卫生间洗漱，正收拾到一半，房门被人敲响。陈果叼着牙刷开了门，就看到一个姑娘大包小包笑盈盈地站在门外。 咦，向堂，你回来了？ 陈果咬着牙刷满嘴泡沫地说着。 是啊，你怎么才起来？ 唐柔大包小包不方便拿钥匙，这才叫了门，结果就见陈果这副模样。 昨晚睡得迟吗？ 陈果满嘴泡沫，还要坚持聊天。 先把牙刷了去吧。 唐柔进屋后把东西随手搁地，将陈果推进了卫生间。 喂，听说你新招来个人？ 陈果刷牙，唐柔斜靠在门外，望着那关着的储物间门，歪头问着陈果。 是啊，他们和你说了？暂时没地方住，我让他先睡那儿了。听说才来一天就把你气够呛。 唐柔显然在楼下听来了不少新闻。陈果很无语，何止够呛啊，昨晚自己都想掐死这家伙来着。但是这人一边这么气人，一边又给自己披衣服盖被子，好事坏事全摊他头上了。 怎么了？ 唐柔看到陈果不吱声，在那儿走神儿。 没什么，他荣耀打得很好。 陈果说。 有多好？像你一样吗？ 死丫头。陈果翻白眼。提起这个，他很有些郁闷。唐柔这个姑娘本是不玩荣耀的。陈果试图培养她来和自己一起玩，就拿着竹烟匣一边和人在竞技场 PK, 一边向唐柔介绍这游戏的魅力所在。一心二用，那一把陈果被人虐得挺惨。不过唐柔当即表示让他来试试，让陈果倍感欣慰。第一把唐柔也被人虐得挺惨，随即又向陈果询问了一些操作方面的细节。第二把还是输，于是陈果主动介绍了一下当前这个对手可以采用的一些打法。于是第三把唐柔就把这个对手给反虐了。 这很简单嘛。 唐柔回过头来对陈果说这话时，刚刚还很有兴趣的模样已经消失了。陈果在一旁却只有目瞪口呆的份儿，完完全全的一个新人，用两把熟悉了一下操作，了解了一下打法后，就已经可以反虐别人了。这个对手的水平陈果也说不太清楚，他当即从网吧客人手里借用到了一个和之前的对手同职业的账号。陈果虽然是玩枪炮师的，但其他职业多少也知道点，至少比一个接触荣耀不过三把的人要强，再加上个他娴熟的操作，结果竟然还是被虐。陈果简直不敢相信，拖着已经不准备再继续的唐柔又打了若干把，虽然勉强也赢了几次，但越打输越多，显然是唐柔已经越来越熟练了。而陈果这时候也发现唐柔如此不可思议的原因所在，手速。这姑娘竟然天生手速惊人，让当时已有了三年荣耀游灵，自以为已差不多快是一个高玩的陈果羞愧不已。天赋啊，这是天赋，如果有天赋不玩荣耀真是太浪费了。陈果开始更加努力，生拉硬拽的想把唐柔拉进荣耀大陆，最后却很是失败。陈果眉飞色舞介绍的荣耀大陆的魅力，屡次换来的都只是张呵欠连天的睡脸。陈果努力了足足两个月，未见丝毫成效，最后一件事让他彻底绝望了，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要进入神之领域，玩家需要完成一系列的任务，当中有一些普通的杀怪任务，一些灭 BOSS 的任务，一些寻找材料的任务，还有一些竞技场 PK 胜利的任务。但最最让玩家头疼的还是当中的技巧挑战任务。技巧挑战任务不只要求击败对手，还要求在击败对手的过程中达到系统的许多操作要求，如连击的段数、被击的总伤害量、凌空追击的次数、段数等等。多少人都是卡在这一环节，死活过不了关。陈果也是在技巧挑战上被牢牢卡住，死活达不到要求。结果却是唐柔拿着他的账号研究了几天后， 帮他完成了神之领域的技巧挑战任务。陈国彻底无语了，他算是明白唐柔为什么对这游戏死活提不出兴趣了，因为在大多数人眼中需要努力争取、刻苦练习才能得到的东西，对他来说却是轻而易举。荣耀以荣耀为名，就是希望玩家把装备、把技术、把每个记录当成是荣耀，而玩家会认同，也正是因为这些东西的确来之不易，需要努力来争取。但对唐柔来说，多少玩家被卡得死去活来的技巧挑战，他几天就完成了，又哪会产生什么荣耀的感觉？任何人也不会把端起杯子喝口水这么简单的事视为荣耀。陈果绝望了，但又不想放弃。这两年来，时不时有个厉害对手时，就拉唐柔去试试。结果唐柔一次又一次地回头问他， 就这么简单啊？ 老这么整，陈国脸上也挂不住啊，自己对付不了的人回头就是一句这么简单，这让人情何以堪。于是最近几月，陈国连这种事儿都很少做了。不过此时提到叶修，陈国这封印很久的念头又燃起来了，突然一抹嘴巴，一摔毛巾，顶着乱糟糟的头发就要去砸叶修门。 我去叫他起来，你们试试。哎，算了吧。 唐柔连忙把陈果拉住了。 人不是刚下夜班休息吗？等他起来再说吧。哦，那也好。 陈果想想也暂且作罢了，去拿了毛巾，正准备接着洗，突然又想起一件事了。 哦，对了，他的手也和你的手一样，很好看。你帮我盖被子，我给你留早餐。 叶修起来洗漱时，又在镜子上看到了便利贴，收拾完出来，客厅桌上一看，无语哽咽。大下午三点，吃哪门子的豆浆油条啊？而且还是冷的。不过怎么说也是老板特意留的，得给面子。叶修拿了根油条塞嘴里，叼着就出门了。网吧继续着荣耀开区带来的火爆，不过星星场子够大，还是比较少有满座没位置的时刻的。叶修转了一圈，寻找着在吸烟区找个空位，结果一摸口袋，发现烟盒已经空了。这比吃冷油条更让人痛苦啊，更痛苦的是烟没了，钱也没了，这日子还怎么过？叶修觉着自己应该向老板预支点工资了，管吃管住的，但自己吃的少啊，平均一天就一顿两顿，剩下来的不知道折成烟钱行不行。不过想想陈国对烟的厌恶，叶修觉得自己这个构想怕是挺难成为现实。正胡思乱想，身后有人拍他，连忙转头，拍叶修的是陈国。叶修这一转头，嘴里叼的油条差点没舔陈果脸上去。陈果那个气呀，立刻开始数落， 烟你也叼着，油条你也叼着，还有什么是你不能叼的呀？你就不能用手扶着点？ 一说到这儿，陈果又想起叶修的手是那么好看，那么好看的手拿着烟被熏着，拿油条被油沾着，这都太可惜了。难道说叼烟叼油条这是对的？啊，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念头。陈国甩了甩头，瞪了叶修一眼后说， 跟我来。 叶修跟着陈国朝前台方向过去，唐柔此时正坐在台内，看到陈国领了叶修过来，已经先一步站起身来微笑。 唐柔，叶修。 陈国左右介绍了一下。 你好。 唐柔伸出手来，陈国望着这手好生羡慕。叶修的手的确好看，但到底是男人的手，如果真生在女人身上，那就稍嫌大了些。唐柔这却是真正的女人手， 什么羊脂美玉、青葱柔夷什么的，用来描述唐柔的手都不会觉得过分。 嗯，你好，你好。 叶修这边油条刚刚三两下填进嘴里，嚼得正生猛，发音比较不清晰，看唐柔伸手过来，也连忙迎了上去。两人握了握，唐柔也很是注意地看了一眼叶修的手，却很有分寸，只是握手时顺势扫了一眼，随后目光就继续礼貌地望着叶修的双眼了。两人的手随便握了下，就已经各自抽回。叶修面上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心里却是挺诧异的，因为他没想到这个叫唐柔的姑娘会是这样。样貌、身材，这姑娘都很出色，但更让人感觉不凡的却是她身上流露出的气质。形态、仪容、衣着，哪儿都找不出让人不舒服的地方。这是一个从任何角度看过去都很着眼的传说中的无死角美女，只是不同于一般女人的短发，乍一看有些另类，但多看几眼之后，却觉得这样的短发更显得清新俏丽。不过叶修诧异的重点却并不在这儿，他诧异的是这样出色的一个姑娘怎么会甘心在网吧打了近两年的零工。星星网吧无论再怎么大规模，说到底能发家致富的也只是老板陈果，对于普通员工来说，这里的待遇就算能好一些，却也说不上是什么有发展前途的工作。网管、收银，有哪个年轻人会把这些职业当作自己毕生的追求？这些无非就是暂时混口饭吃的临时工罢了。这样的工作，普通人做两年都嫌长了，更何况唐柔这样一看就很出色的女孩。 来来来，你们来打一把。 陈果没让叶修这样继续琢磨下去，介绍了二人认识后就直奔主题。他可都等了一天了，很克制才没去把叶修直接从床拖出来。 打什么？ 叶修问。 荣耀啊，还能打什么？ 陈果说。 哦，你也玩荣耀啊？ 叶修问唐柔。 没有，我不会玩的。 陈果听了很不高兴。 你不会玩，那我算怎么回事啊？你是真的会玩，我就是那么回事而已。 那么回事是怎么回事啊？ 你别听他谦虚，他很会玩的。 陈果说着，已经拖二人过去，一人做了一台机器。 小唐，你去用我的竹烟匣吧。 陈果说。末了问叶修， 你呢？昨晚二十级了吧？转什么职业了？ 还没转。 怎么不转？ 我玩散人。 散人？ 陈果很是诧异，散人的年月就是有游龄五年的他都没经历过，只是听前辈老鸟们有提起，用那些老鸟们的话来说，那就是一个传说。 散人怎么玩啊？五十级以后怎么升级？ 曾经是不能，但现在可以。 怎么升？ 神之领域。 开什么玩笑，你五十级就想完成神之领域的挑战？ 厉害吧？ 厉害你个头，五十级挑战神之领域。 陈国想分析一下这有多难，但一时间竟然说不出个所以然，因为这当中难点实在太多太多，他都不知该从何说起了。